有你的城市下雨也美丽，从黎明后的太阳到深夜里的月光。别想了别想了，我不会喜欢你。别想了别想了，我不会喜欢你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终于明白，办不到的承诺，就这。

心中一个梦，相遇后彩虹画在晴 被你占据，你是否愿意为我？